那些人直接通知耿伟是抓不住的。暴风在系统里面肯定有人，这次不能是小行动，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人早就跑了。 所以 必须想办法把人扣下来。 乔家对郭林的话没有听懂。 扣？怎么扣？ 利用暴风还有他身后面的人。 下一秒乔家突然就笑了，他先是低笑，然后笑声越来越大，一直到腰都直不起来了，很久都直不住。郭林只是眯着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疯子一样的乔家，既不打算开口也不打算解释。而乔家过了很久才平复下来自己的情绪，他冲郭林摆摆手。 没事没事，走吧走吧。 嘴角的笑意还无法收敛，乔家干脆一只手搭上了郭林的肩膀，后者既没有闪避也没有拍开。恍惚间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当初他们在米线店里碰头吃那几块钱米粉的时候。是啊，跟那个时候太像了。乔家笑着靠在郭林的身边，心底荡开的满是一种微妙的情绪。这个人还是一样的聪明，一样的狂妄，一样的可怕。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警察，哪怕曾经跌入地狱也会爬起来，照样以无敌的姿态站在所有人面前。多好，郭林还是郭林。郭林其实从第一次怀疑这些人跟孟哲的死有关的时候，就在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了。因为这些人如果真的是撞死孟哲的人，就意味着暴风背后的人很可能就是少东。孟哲的卧底任务本来就在几个人从学校毕业没几年，那时候暴风还没有如今这样呼风唤雨的地位。不说孟哲本身跟暴风之间并没有过节，就算真有，以暴风的性格也绝对不可能在那种根基不稳，连立足之地都还需要靠着别人的情况下去动一个警察。这背后的利益驱使一定要足够大，才足以让他如此铤而走险。而那个人如果是少东，就一切都说得通了。他能开出来的价格必然是天价。想必暴风最近几年可以如此的风生水起，也跟他为少东办了这么一件大事有很大的关系。之前他一直想挖出暴风背后的人，严格说也不是完全没怀疑过少东，但是一来面上他们两个之间从未有过来往，二来就是像少东这种人很少会和暴风这么上台面的人合作。毕竟从身份上，少东依旧是个白底商人，跟暴风扯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孟哲当年没有查到少东的罪证，没多久少东就成功洗白了，过往的那些蛛丝马迹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也陆陆续续被清理得很干净。原本郭林以为已经没希望再将少东拿下了，但如果他真的跟暴风捆绑在一起，就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所以郭林回到暴风身边，就等着乔家按照计划干活。而乔家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刻意的把消息散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俩司机被警方抓了。然后郭林就只需要等着暴风身边那几个麻烦发难。 妈的，你是怎么保证的？ 那个叫宋东良的男人在暴风的会所大发雷霆。郭林听到消息过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看戏。阿松眼见暴风脸色难看，赶紧在中间拦了一道。 宋哥，这事儿跟鲍先生没关系。 没关系？这里不是他的地方。之前还跟我吹自己能只手遮天，你的本事就是我的人都进去了你才知道。 暴风眉头紧皱。 这件事儿我会查清楚。 我不管你怎么查，这几个人要么出来要么死。如果他们在里面多说半个字，不止我，你也一样完蛋。 宋东良的话没有商榷的余地。暴风跟这些人来往这么多年，当然不可能是酒肉朋友，这里面的事儿绝对不会少。阿松跟在暴风身边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赤裸裸的威胁，所以在暴风开口之前，他抢先发难： 宋老板，你这么说话，恐怕有麻烦的是你。 阿松的尾音和枪响几乎是同时的，被枪打中的人甚至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直到那股钻心的剧痛爬上了心头，阿松才哀嚎一声摔在地上。他单手捂着不停冒血的小腿，整个人吓得浑身打哆嗦。 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 宋东良空洞的枪口就这么对着阿松，脸上的冷笑透着无所顾忌的杀意。他是第一个敢在暴风面前开枪的人，然而暴风并没有动怒，他甚至都没去看阿松一眼，只是依旧维持着坐在椅子上的姿势，语气不咸不淡。 我说了，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你也不用急躁。 宋东良冷冷一笑， 哼，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有的选吗？还是你想下一枪对着我？ 郭林在一旁静静看着这场撕破脸的大戏，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满是嘲讽。这就是那个在很多人想象中道义有道的江湖，不涉及到自身的利益，称兄道弟，吃吃喝喝，话说的比什么都好听。只要是涉及到自己，没有什么脸是不能翻的，没有什么情是不能断的，甚至没什么人是不能牺牲的。所以怕的是宋东良不闹，只要他闹，暴风就不会留他。而对暴风来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弃车保帅，这些人非但不要想走，还得留下来背锅。当年李岩的戏码不过是重新上演一次，而郭林就是要这样的结果。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在三天后会横出意外，而这个意外却是让乔家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郭林也没想到，这件事的意外会出在阿松和耿伟的身上。其实，在郭林把人交给耿伟之后，耿伟第一时间就带回了局里。其他人在听说这两个人跟孟哲的死有关之后，都非常震惊。但是耿伟并没有把乔家和郭林的事儿说出来，而是在接下来几天里突击地审他们。这两个人，一个叫刘三爱，一个叫金大伟，都是跟着宋东良出来捞钱的，也做过很多小偷小摸，基本上有了上顿就没下顿，这种日子得有一两年。后来做了一票大的之后，就突然飞黄腾达了。那票大的明显就是指孟哲的事儿。本来前期的审讯是比较痛快的，那个刘三爱就是跟乔家动手的傻大个，脑子非常简单，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警局就很慌张，基本上没扛多少时间就该说的都说了。而那个金大伟就比较难缠一点，耿伟变着花样审讯了好几次，金大伟始终不发一语。而宋东良做事显然也不蠢，刘三爱知道的事情并不太多，他甚至只知道所谓的一票大的好像是撞死个警察，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名字年龄特征一概不知，这种情况下他的口供几乎是无效的。而那个金大伟似乎是笃定了只要自己不开口，耿伟就拿他没办法，所以一点都不着急。面对这种情况，耿伟想了一个办法，他告诉金大伟刘三爱已经招供了，而这个消息应该很快他的老板就要知道了。那是第一次金大伟在耿伟面前流露出比较明显的情绪活动，那是一种带着恐慌不安还有怀疑的表情。审讯很多时候都是心理战，铁证面前犯罪分子很少负隅顽抗，但是只要侦查机关手上并没有实证，对方一般都是各种推脱狡辩或者死口不认，这时候适当的用一些手段其实效果反而比较好。实话说，这些办法耿伟还是跟郭林学的。就像宋东良毫不犹豫地跟暴风翻脸，对于金大伟来说，他老板和刘三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自然也一清二楚。那个傻子很可能真的会说，而他的老板只要知道他们背叛了自己，就一定不会留下他们活口，毕竟那些生意的内容哪一条都够宋东良进监狱一辈子的。但是耿伟的话只会让金大伟产生动摇，还不至于就让他完全相信，好歹也是跟了老板那么多年，真的毫无信任，他们几个死十次都有富裕。所以耿伟当天晚上做了一件挺过火的事儿，他半夜触发了看守所的警报。